22:05:4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7号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全新周一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还是让大家高兴高兴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周一啊，大家常常说的麦麦西，没什么人来。我今天呢也一反常态的周一跟他合了个影 哦，已经碰上去了。 对，碰上去了，碰上去了啊！主要是呢，大家也知道，上周五我和陈默哈，居然没有任何的商量的情况下啊搭配的。哎，你看看， 这红配绿 像不像年画？对吧？ 我才看到， 完全没。我发朋友圈了，你也不点开看看。 我今天才看呢，哎、 真的完全没有商量过哈。然后今儿呢，我跟叶谦也没有商量，我们从来也不商量。 你怎么不配个绿过来呢？ 哎，就这么，哎，我今天走这个会号的路线啊。 啊、哦。 他其实也是看上去土拨鼠似的啊。 我不是啊。 没有什么。 我是很。 你是栗子。 我是对，我是酱红酱红的，你才土拨鼠呢，哦、你是灰溜溜。 反正就是两个人看上去吧。就是跟周五周六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跟周五跟陈默在一起哈，就感觉 陈默都不用你。 哎我跟你说，陈默根本不用你、啊、你有没有你无所谓，陈默自己就红配绿了。 对，就是我们俩那天晚上的照片就很像过年了啊，今天呢就像过完年了，初八上班的样子。 很 对吧， 很正常啊。 大家呢好奇的话也可以看一下，1681红了，开启我们全新的一周。大家呢也是停留在2018的尾声了啊，真的是纯粹的还有两周就过完了。 就两周。 对，就两周了啊。有什么未完成的事情啊，心里面总觉得还想啊再努一把的事儿呢，可以再抓紧时间。 还努呢？都年底了。 怎么就不能努一下呢？ 还努呢？哎，也是，要照着中国人的习惯呢，咱2月份之前还可以努一下。 对呀、啊。 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交通车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 在男左女右节目一开始啊，听到这样的突然好想你， 哟呵， 就突然间发现还真的挺想某个人的， 而且这歌还后短后短的， 比是啊， 比后还短。 这是他翻唱的吗？ 嗯， 原来是五月天的歌曲，然后许飞觉得，女人的思念大概不需要唱那么长， 对 对吧？ 这就一我们想一个人两分钟的事就给说完了， 说完就哭去了嘛， 是， 就是有另外一种更强烈的宣泄的方式了哈。 我们常说这一年啊、停留在你朋友圈的朋友有没有，应该说太多你都没有见过实体的在线下的他，对吧？就只是在朋友圈里， 你说虚拟不是，就是说以前是实质朋友，结果当了很多年虚拟朋友。最后、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朋友圈里真的有，就是我一年也没有见过他，而且都在北京。 有， 就是大家都觉得在朋友圈里看着各自的生活，好像就每天参与到你的日子当中来一样。 对，就可以不见面。 对， 就可以不见面。 是那天我过生日，一个朋友祝我生日快乐，我说咱俩是不是这一岁没见过面？没有，就是都很确定没有。 你都别说这个了。有，就是跟我一起合作的干活的小伙子， 嗯哼， 我一年半没跟他见面，但是我们已经合作完成三个东西，三个作品了，就是说我已经把活派给他，我把就该打的钱打给他，他把活弄完了以后直接邮给我，然后我再怎么怎么就去合成什么的，这个已经完成三次 case 了， 然后嘞， 就没见面呢。 对， 就是一年半了， 线上的朋友嘛，就像我们现在不逛商场，经常这个，在网上哈、啊、就买东西一样。你大概都，我有一天哈、啊，我去一个商场买东西，然后你知道都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就我去交完钱，我之后都不知道拿小票，就是以为在网上你下完单之后交完钱不就结束了吗？ 可是现在有一个，就是你想去开发票或者怎么样，你直接去。就是说你交完了以后你直接去网上去开去， 电子开票发票嘛， 电子发票了。 我就那天买个东西，然后人家追着我说，哎，你的小票小票， 那还有小票，那就是说你可以去服务台开呢、啊、还有这种 不是 传统手 任何，你只要在商场里买东西，你去交完款人都会给你小票， 对， 然后你拿着这个票到那个你购买的那个东西的地儿，人家才能把那个你买的东西给你，证明你这个交易完成了、 哦、还有对吧，还有这么回事呢。 你也好久不去了吧你在超市不是也给你打个小条，只是你不要嘛、哦、对不对？所以就是很多生活里啊，就是原来很熟悉的事儿，现在反而变成了一种特别啊。就像我们听众朋友也一样，你每天听着我们，但是你都不见得每天能听到你朋友的声音。 所以我们两年见一面，五年见一面， 十年见一面、 嗯、 啊， 也是可以的。好，下面这首歌曲比较著名，也比较老，老道道什么的，老道道很多后来的经典歌曲都借鉴它的形式。这首歌 YMCA、 哎、今天你的前两首歌都很主流，就大家很耳熟能详啊、嗯、 只要你喜欢看小黄人嘛，这些歌都在里边的。 这首由 The Village People，The Village People 村民村民与组合啊， 嗯， 创建于1978年，嗯，估计是你的生日那一年哈。 再早一点， 就1978年， 应该就是改革开放的40年， 对， 78年， 创建于1978年的全名啊，就是简称 YMCA， 全名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啊，青年基督。会啊，青年基督运动，就是他们就是以一种健康、乐观、易于助人的形式啊，表现了对生活的就是一切向往，一切就是助人为乐啊，就是与人为善的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音乐里 是 感受到了， 对。YMCA 对这首歌在很多影视剧作品当中出现过哈，而且很多歌者也非常喜欢翻唱过它， 是， 所以刚刚在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情不自禁的哈，会跟副歌一起唱起来。 这种歌曲不用我就是体会，因为我年轻，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体会到了它的那个魅力，我是跟着一块扭屁股啊，一块 disco 就是嘚瑟，对 disco 那个时候的就是用它来跳 disco、 嗯、 然后呢不是我闺女看小黄人吗，里边就开始出现了这种复古歌曲嘛， 嗯， 然后小黄人出的这种原声带嘛 original 的这种 track 就又出来了嘛，我就又买了一盘嘛，就今天给大家放的这个就是来自这个电影的原声，然后这个歌曲仍然我能看见，就是无论你哪代人，你一听这个这小东西就开始扭，就高兴，就高兴，就是蹦蹦啊， 对，人类本能的，对，这 对他就是一种本能，他把自己的这个身心，自己的这律动，自己的这血液里的这个细胞跳动细胞就直接带起来了。 是，看来呢这个叶谦啊在周末时光里过得还是不错的， 也是那样， 因为从昨天开始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北京的气温的回暖哈、啊、 对， 就是今儿我不知道你穿没穿羽绒服，反正我是把羽绒服给撇了、啊、 我倒无所谓穿什么，只要是我那个车里边有一个，因为我老踢球，就是有的时候的、哦、有一箱水，就是有就是给球队喝水、哦、或者是就是球队没喝完的水就是搁在后备箱里或者怎样， 今儿没动， 对，你看，或者你搁在车里边的，你只要一开门一看，这水是化了，你就证明 对今天 是这天很暖、 最高温度都到了8度10度了哈，非常的暖和。然后很多朋友也都是又开始出来走动走动了啊，就不像前段日子呢瑟瑟的冷风中哈、啊，不敢出来活动 了。我今天还有幸去了什刹海，然后呢。看了一下前几天的跃跃欲试的冰场工人就开始打桩子围那个铁丝网是吧，结果今天夸大全散摊子又全趴在河面上，前几天白打了我一个。 而且这个温度将会持续整整很我至少看到这一周啊目前都是温度很高的， 是 大家呢也是冷暖自知哈，根据这个天气呢来调整自己的服装，尤其是在这个户外常待的朋友呢可能早晚还是凉一点。你知道明天啊，我们来看看明天的温度，这个要特别预告一下，明天呢北京的最高温度啊 8度、 嗯、 啊，就跟今天一样，最低温度才-4度， 不用穿的特别特别的冷， 真的很热。我反正是把秋裤给脱了，又蹬上了我的靴子、 嗯、啊。是你那个靴子也没法穿，那个 我里边就穿个球啊， 什么毛茸茸的平底靴子，我知道那个， 那是 很著名的一款嘛， 很厚的， 是 那个要这个天穿会很热的， 穿不了。 好好爱自己，就有人会爱你，这乐观的说辞，幸福的样子，我感觉好真实，找不到形容词。沉默在掩饰快泛滥的激情，只剩下雨珠子。有一种踏实，当你口中喊我名字，落叶的位置不足以收拾，时间在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这是第一次你是我的关键词。 关键词，是啊，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有一些对我们而言非常关键的词汇哈。 嗯 嗯，它呢会影响你的情绪，你的喜怒哀乐。好了，第一时段呢本来是应该选出红人的啊，但是呢由于争抢红人的局面还是非常惨淡哈， 还是没来， 所以目前没有挑选出1681红。 哎呀，第一时段我们的关键词就是红人，可是我们的关键词在哪儿呢？ 哎呀，第二时段见。 第二段时段，但愿你不会成为我们的关节炎。 关键词，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领航新征程》，王小岭作词，谢振强作曲，李明言、余奎志、董媛媛等演唱。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晚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闭幕，成龙、约翰尼德普、阿米尔汗、努里比格西兰、麦斯米克尔森以及郭富城、徐峥、姚晨、王力宏、赵薇、苏有朋等上百位国内外电影人齐聚三亚，美丽而浪漫的海滩红毯上星光熠熠。我不是药神一举夺得年度男演员、年度导演、年度影片三项重量级荣誉，年度女演员由找到你的主演姚晨获得，郭富城也凭借无双与徐峥共同获得年度男演员的荣誉。当晚曾在2000年合作出演《浓情巧克力》的约翰尼德普和朱丽叶比诺什共同颁发了年度男演员荣誉。18年过去了，两位影坛巨匠风采不减当年，并且回忆了不少当年的拍摄趣事。获得该荣誉的是郭富城和徐峥，在无双中与周润发飙戏的郭富城率先感谢了搭档发哥和导演庄文强，他的一头金发也是相当惹眼。徐峥则笑称，没想到能跟郭富城先生一起获得这个表彰，跟他站在一起才意识到发型对于一个男演员来说是有多么重要。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十一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7日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第一时段已经欢迎大家入场了，小树长到67厘米，长了一半了啊， 嗯， 不错了啊， 是，就是没红人， 没红人，没事，我们继续等着哈，你赶紧把你的冷笑话扑出来、 哎、啊。周一今天我第一开场我就把你姐还有我这个她的老公啊，就是我弟叶诗，这俩的甜言蜜语笑话给大家讲一个吧。啊，一反常态了啊，周一就让她姐姐韩美出来。我那天小两口啊特别甜蜜，甜蜜时光嘛，那个我弟叶诗、问那韩美，哎，下辈子你要做什么呀？姐躺在我弟臂弯里啊，你想象一下那个情景啊，多么的甜蜜啊！下辈子你想做什么呢，老婆？我要做一只鱼，自由自在的遨游。那你呢？我就做抓鱼的人吧，把你捞上来，好好养着。哎呦，讨厌！那你咋知道哪个是我呢？抓最胖的那只就行了呗。 You and you can hold your man, hold 好的，好的，这个啊， 挺好， 嗯，挺好，挺好啊。它嫁出去本身就不容易啊， 要钓就钓肥鱼啊，这个就是渔民渔夫们都知道的，很好。 鱼找鱼，虾找虾啊，等等等等啊。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一个那个成语吗？上周我放过 Tears for Fears 的一首歌曲吗 ？Duck's best friend is dog。 此处省略一万字。 对， 好吧，22:39，因为这个今天晚上的文章也不短哈，但叶谦这首歌实在是太长了，还有3分钟没播完。 其实这是一个 太可怕了， 这是两首歌的一个连放，但是呢，中间没有你个 link， 那个 link 你已经抓到了，所以现在你可以直接讲你的暖文章了。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一个女人最好的生活观。林夕曾出版过一本书，就算天空再深，里面有一段词很美，承诺是双刃刀，相信到成为快乐的唯一依赖，即使无风无浪也活在不安中，学会随缘才能幸福是幸福，不能挽回也要止时，活得开心靠自己双手之余也要靠自己的心，别太过相信别人给予你的承诺，就像我们对你说，虽然父母说会保护你一辈子，但是你别信，因为他们会老去，会走不动路，会有心无力，曾经他们护你周全，余生你要守护他们安好，别信伴侣说的他会爱你一生，靠人靠不住，靠水水会流，你太过依赖他，即便日子无风无浪也会不安，靠自己的双手，即便环境再变你也能有好好活下去的能力，靠自己的内心，即便人事变迁你也不会沉溺于失去的悲伤不可自拔，你会懂得很多事物很多人遇到就是缘，失去都是注定，不属于你的终究会走，属于你的怎么都跑不掉，这样的你生活会开心很多，你会明白不能一直被烂事纠缠，不能被烂人所要挟，坏掉的爱情就及时脱离，不适合的工作就想办法重新开始，不舒服的朋友圈早点走出来，你会理解及时止损是生活开心的关键，你不能被不值得的事情塞满，你靠自己才能给自己的人生上保险。经典动画电影马南杰克波杰克里有一句台词，你不能一直做一些烂事儿， 然后自己后悔，好像后悔有用一样。你需要变好。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人生也避免不了会做一些让自己懊恼的事情，但已经发生的事情已既定，无法改变。如果你想让生活的齿轮向上转，那就必须要学会改变心态，别总是回头去望那些让你尴尬不堪难过的事情，除了往伤口上撒盐，没有任何注意。每次你开始回头看，人生陷入迷茫的时候，就提醒自己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因为只要把眼前的事做好，把眼前的人珍惜好，就已经足够厉害了。知道你很难做到不去回忆，但是你按照这个方法做，可以对自己潜移默化，慢慢你会放下，慢慢你会发现，即便想起过去，内心也不会有太大的波澜。如果你一时无法从不太好的生活里走出来，也请你一定不要放弃自己，不要随便将就，不要对自己说算了就这样吧。人的一生还长，别说算了，你的生活还需要你去创造烟火气，别停滞不前。有句话说得很好，没有该结婚的年纪，只有该结婚的爱人。如果你被催婚，你可以去相亲，但是别轻易把自己嫁了。如果你暂时没钱，也别忘记你曾经的爱好和梦想。你现在赚钱，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往事不回头，往后不将就。很喜欢豆瓣上看到的一句话，不在同一个频道，不必勉强交心。有些关系适可而止，有些话点到为止，有些心事只能止于唇齿。不是所有付出都会如你所愿有回报，这个世界上很多付出没有回报，也有不少付出是在为将来的收获打击时，并不会立刻收到成效。只有很少数的付出能立竿见影。其实当你为一件事儿付出，而这件事儿不一定和你在同一个频道上，就如同你是一把钥匙，开错了锁，不匹配就永远打不开。付出是必要的，但懂得适当付出更必要。你别贴上去付出，很多关系根本捂不热。当你有一天不去捂热它，它会怪你为什么不去暖它。给一点好，它会感恩；给很多好，只会纵容不懂感恩的人。有些关系该淡就得淡，有些话能不说就不说。那些用你的付出养出来的加引号的仇人，就从这一刻开始不要对他那么好了。与其浪费时间，不如用来好好对自己。那些时间和精力用来为自己做一顿好吃的，去外面旅旅游，躺着看一本书一部剧，多轻松舒服，自由自在。得不到回应的爱要适可而止，得不到回报的付出也要适可而止。当你能慢慢理解以上三点，你的生活观会慢慢变得通透。对于这个世界最好的生活态度就是有你很好，没你也行。因为你靠自己，会止损不将就，懂付出爱自己，你会慢慢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面对眼前的生活和工作，你有能力说，我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准备，也做好了随时撤离的准备，生活永远不会击垮我。 没有眼前的这份工作，我也可以再找一个，有这份工作很好，我可以安于现状，也可以循序渐进。面对感情，你有自信说，我做好了和你一辈子的打算，也做好了你随时离开的准备。情到深处不纠缠，你的爱永远是我的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有你很好，真的，没你也行。你不在身边，我完全照顾好自己。你若在身边，我也有能力照顾你周全。只有当自己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才能不怕风雨欲来，才会不怕任何人离开。最好的爱情不是沉溺，而是你让我成为更好的人。最好的成长不是妥协，而是这让我成为值得依靠的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观，我们共勉。 不知是茫茫人海，无人掉入谁的胸怀，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谁到最爱，多想相信永恒存在。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什变得透明，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着这茫茫人海，必然的存在，多想从此不再离开。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什么让我不再怕失去，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 仅以此篇短文章，还有这首白安的《是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你》，送给2018年可能在感情的考卷上又交了白卷啊，没有遇到心仪的他，还是自己一个人，有时候会有点低落的女友朋友们。 但我听你放的这歌后面，感觉是放烟花庆祝啊，那种感觉。 就是 待会儿要放 辞旧迎新嘛， 放起这个欢快的鞭炮，为自己失败的感情， 打起鼓来敲起锣， 为自己失败的感情而一路鞭策。 这不叫失败，那我今年可能全身心投入工作，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相亲。 总有一个失败的，你不失败就是你对面那个失败，你要不然就是他失败。 哎，你瞧你这个笑声啊， 总有一个失败的。 哎呦这二娃老妇 啊， 是 啊，对于我们这些， 这个不是对于你们，这是一个辩证法。总是一个失败，总有一个失败方吧，对吧？ 我倒觉得这是看你所求吧。如果这一年可能苦苦寻觅没有找到，这算是有点这个无功而返哈。但是如果这一年还是秉承着自己的精力要多投入在学习和工作中哈，没有去想这方面的事情，那也不算是失败啊，是不是？ 谁知道啊？ 你时间花在哪里啊？哪儿才能见到效果的，对吧？ 这是。 但是我很赞成这一点，就是。常常说一种啊，就是每个人其实都会分析出自己是婚姻型的还是爱情型的。如果你是婚姻型的人的话，那你就记住你要相亲，如果生活里没有找到另一半的话，就要相亲，就要去让自己更多机会的去遇到那个人，然后走进婚姻，对吧？如果你是爱情型的，你觉得不太想早结婚，也甚至不太想结婚， 对， 但是你觉得人类的这种爱情的感觉你是蛮喜欢的， 对， 那你就找一个同样是爱情型的人谈恋爱， 是， 然后如果真的到结婚那一步再说，但两个人就不会着急了，就是节奏是对的，对吧？ 就很少像我这种特殊例子，一直所有的人看我都是不可能是婚姻型的，然后我就给他们婚姻一个看一看。 但是你结婚也蛮晚的嘛， 嗯， 就是你已经想通了，并且哎呀，大风大浪哈，各种莺歌燕舞都已经感受过了，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类型也都尝试过了哈。我是指 不 感情中的 啊， 啊， 就是甩人家被人甩，我这意思，对吧？ 是是， 你不要想那么复杂嘛。 对对对， 就是指啊，你开始尘埃落定了啊。要不怎么说爱情中，不是说真的动心多么了不起，是安心更为厉害。 好 吧 ，Morgan Hepp 正好唱了这首歌，叫做《无论怎样 Whatever》。 好的，我们第30段见。抱歉的通知您，我们的红人今天晚上依旧没有挑选出来， 也挺好。Oh, you, you come to me, oh so perfectly, yeah yeah, so perfectly made, and you're all that you are.And you're all that you said. You're so exquisitely inbred. Oh, babe, what more can I say? Oh, yeah, yeah. So, hey, yeah, I guess it's alright, yeah. Yeah, no, no, I guess it's alright, whatever. Yeah, no, no, I guess it's alright, yeah. So, hey, yeah, I guess it's alright. And I hate ya all we're about is this ugly phone, and it's all I have to look forward to. Oh, yeah, yeah. So, hey, yeah, I guess it's alright, yeah.Just like how we were just days before. Do the just believe me. Just get out of my head. Cause I can't take

并且明年呢，我刚才小片花里也预告了哈，还有啊，不管大家都去向哪里了，我们还在这里啊， 嗯， 没走啊。 好 ，Angry Angel 来自 Morgan Hip， 开始吧。 An obsession, a kind of aggression with himself. It's the way he'll always be. And he loves to rebel, to go against his ten commandments. For him, that's just being free. And he always will, oh, get his thrills. The only way he knows now, well, it might make him frown. 春的味道，那如同儿时梦境新鲜的芬芳，也尝到思念的苦涩， 这回望远方秋雨般无意的萧索，哦，心爱的人啊，多年以后是否还记得我的惦念，我的忧愁和挣扎。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啊，总是这样这样无助安放。还是那躺在公路尽头的月亮，电台里放着披头士，可那在我身旁熟睡的你在哪里？淡忘变得模糊和破碎，可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总是这样这样无助安放。这纷乱的生活，有太多人在我心底匆匆掠过，可当我想念的时候，却只有你让我静静地流下眼泪。哦，心爱的人啊，时光飞逝，我们终究要渐渐老去，渐渐恐惧和放弃。可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终将这样这样无助。终将这样这样无助安放。 愿你那颗叮叮当当的心有处安放，这是来自王峰演唱的无处安放。 无地放矢跟有处安放， 无地自容， 无地自容，那是黑豹的，那是 那你要说的是哪首歌？ 我都没说歌，我说的是一种状态。 哦， 今天罗老板就是有地放矢了啊，就是 你太有了，你这家里好几个呢，对吧？ 罗老板今天找着咱们这个地方有地方 矢，就我们的红人是吧？ 是， 罗老板 这脸 这脸是看脸的 罗老，他是罗老 罗老，你老板着脸，咱们怎么交流吗？他是、 哦、这个意思啊？ 他是罗老板着脸。 哎，他的头像是村上春树啊， 有点意思，嗯。 哎，挺逗的哈，我们俩刚才把人家叫做什么？罗老板看脸是吧？ 对，罗老板看不看脸不知道，但是罗老板自己板着脸，我是肯定知道的。 因为那个字实在是离远看看不清楚，是吧？ 罗老板着脸。 哎呀，对，今天晚上我们再说一下，红人叫做罗老板着脸。 嗯，罗老板。 或者是罗老板着脸也不好啊，对不对？挺逗的一个男生哈，谢谢你的出现，让我们今天晚上不至于很尴尬。这个合影环节啊，终于挑选出红人了。这一周呢也是比较特别的一周哈，因为我从周五开始呢，也有可能周四就开始休假了啊。 哦， 就是年底了嘛，也有很多朋友自己这前十一个月哈年假都没有用，对吧？ 就是 你再不用你就。过期了， 等着这个机票打折的时候狂飞各地啊！ 反正就是早打算早计划更好。我是突然间才知道自己工作20年了， 嗯， 今年的年假已经有15天了， 没给自己算着。 对，我不知道啊，或者是人家通知我的时候，我没走心呢，我忘了。 赶紧飞去泰国啊、就那个温暖的地方，或者飞去那个 不。 飞去阳光明媚的岛屿。 不， 赶紧去。 我今年就 将自己晦涩的难缠的身心，彻底的阳光潇洒一次。 且看啊， 好， 我爱去哪儿去哪儿。 好嘞， 我们自由，我们爱去哪儿去哪儿。 是，安妮·兰诺克斯啊 ，Annie Lennox，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好冷，好冷》。 眼，是否会痛得更熟练？该在的都已不在，若不辞而别，是否遗憾就能拖延？都是背影，何必回熟悉的泪，陌生的脸，不断再见，还能说多少遍？已经尘封的，能不能视而不见？不敢再见，不想再面对面，只为了等。是写下的遗言，不管你在或不在，我爱或不爱，不想就不算，也不甜。熟悉的人远在天边，陌生的情拥在眼前，不断再见，还能说多少遍？已经尘封的，能不能视而不见？不敢再见，不想再面对面，只为了悼念往事写下的遗言。才会杜绝思念，看多少眼就能平息泪点，再用多少年去摆脱从前。原来再见就是再也不见，没必要发现我们可爱或可怜。 燕姿，在也不见，就像 眼不见心不烦。 在微信里会有人跟你打招呼的时候问在不，在吗？ 有， 你就把这首歌发给他，在也不见，这首歌就是我在，我也不想和你聊。好的， 这个 就是这样， 这个你不经常能发给很多人，估计也就一两个。 我跟你讲啊，这个点真的很有意思。我发现在北京的朋友啊，就是大家同事之间，很少有人会直接问你在吗？你在吗？就直接有事儿说事儿。 对啊， 这反而我东北的很多朋友同学，他们就特别喜欢先敲门。在吗？在不？ 也是一种礼貌 性的。对，就是当地人可能喜欢这样。 对，你比如说跟我有这个业务来往的朋友，一般来说他，不会，就是说纯业务来往的啊，不是说老朋友，就是这种直接上来就说，哎，我给你那个弄一个什么东西，您帮我弄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就不太礼貌，对吧？哦、直接也顶多就是说，有事相求，叶老师或者是什么，就是您在吗？ 就是、 您现在方便说话吗？ 直抒胸臆，对吧？ 这个也好，这不能说上来就跟你直接说了，就感觉是咱这事儿没商量，我就直接跟你说这事儿，你必须给我干什么？这是不可能的。 哎，你一般要是找别人，你会怎么开场呢？ 我还真的也说，我还真的也说那个 在吗？ 呼叫，呼叫。 我是一般 hello。 对对对。 那么多表情包呢，对不对？先 hello 一下，然后我就直接说，我就直接文字打写下来，就是嗨，想跟你说个事儿。 对对对、 那我就先这么说了啊。然后他要在的话呢，他就立刻登场。 或者是不情之请、有时间吗之类的，这些都行。 后来就是我渐渐发现啊，可能就是在北京，反正至少在我的朋友还有同事当中，大家的这种微信的使用率还是很高的，你发现了吗？就基本上手机在线呢、微信在线的时间还是比较，我觉得挺正常的。 对， 我真的原来哈、我不知道，后来真的有那种一天都不上微信的人。 我就是有的时候， 为什么呢？你 我这到了晚上 怎么做到的？ 你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在就是说在案头的时候，你不可能老分心去看这个吧？你一完事儿，你这工作其实一耗耗你个三四小时，跟玩似的就过去了。 对，那三四小时之后你也会看 啊？对，然后我去接闺女的时候，这个路途上。啊，等红绿灯或者是在这个幼儿园门口等闺女那个放学的时候、这个可以那个时候看一下，那时候已经有一堆了。哎呦呦，对不起，才看到。我经常都是老我就有一个就是、 我原来 固定了一句话，就是对不起才看见。 我原来是觉得怎么可能呢，后来就是我们那个同学里面有一个过生日的，然后大家从早晨就祝福他，然后他就一直没出现，哎，一直到了晚上10点， 是是是， 然后大哥上场了，哎呀，谢谢大家对我的祝福啊，我这一天也没看手机，然后呢刚刚看到啊，非常感谢大家。然后我就想，哎，这个节奏如此之不同吗？ 对， 反正我基本上是性道德比较好的啊，就是除了上节目的时候，其他时间里就手机基本上它都是响声的嘛， 有的 响声你就看一眼喽， 我还是经常把它给就是， 消息免打扰、你是静音， 卡到静音，因为这个比较扰乱，就比如说在录音棚里比较扰乱别人。 那送快递的怎么办呢？ 送快递经常就是搁到门房。经常然后过后跟我说，或者跟我媳说，那快递已经在门房的什么师傅那儿了。 这个样子， 管他要。 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快要到第40段了，现在先暂时休息一下，转个身，一会儿回来吧。 健身为生活增添动力，节奏让出发不再犹豫。Music of Vitality， 运动和音乐为你搭配一小时的活力早餐。2019年，北京音乐广播全新推出六点活力派，工作日清晨六点播出。我是思萌，到时候见。 从安第斯山脉流淌出的第一声牧笛，从爱尔兰画眉喉间发出的第一缕提米，从加勒比海热浪中激荡出的第一种鼓声，汇聚全世界最美妙的音乐旋律。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9年全新推出《爱乐之城》，周一到周六每天早晨5点到6点，余云主持。 2019年每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九七四 Live Show， 泽华依旧和你不见不散。 我说是九七四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是7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 2019每个周末清晨，三小时节奏金曲，让音乐快乐加速，起步加速，欢乐出行，能量加倍。 嗨，我是坚纯，我回来啦。 2019年全新升级的音乐加速度，周六日早7点到10点，就在 FM 九七四， 记得7点开始哦。 呼叫特务艾克，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克收到，前方9点方向发现有爆款影视剧一枚，18点方向发现热门演唱会2场，其他潮流信息正在观察。 好的，演艺红人最新动态我已掌握，重听金曲和100块的奖金也已经被投了，请各位娱乐特工火速前往娱乐最王牌集合，坐标 FM 九七四，晚5点到7点。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2019年，就差你了。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们等你。

目前小树已经长到了1米19了，大家放心吧。第四时段呢，我们将增加一些音乐量哈，有时候会有两首、三首连放的时候。 行，我们从这首 Breath 来自 Telepop Music 的 Breath 开始。 Nothing to do but believe. Just believe. Just breathe. Just breathe. I am

非常狂野的一首歌曲啊，很叶谦气质的歌。 也不是我气质， 怎么不是你啊？你早年间最爱放这种歌了。 是他们十足的气质，因为他们是为数不多的一直唱到现在的一个流行金属乐团，也是老字辈中最坚挺的一支乐团艾罗史密斯啊。因为枪炮与玫瑰啊，那些就是对于艾罗史密斯来说，枪炮与玫瑰那些年轻人也是就是效仿着他们，就是崇拜着他们，然后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那一个下一代，就是枪炮与玫瑰嘛。然后他们这上一代就是艾罗史密斯，这老一代的人都七十岁了嘛，他还能狂野成这样，你有什么不服气的呢？对吧，那歌非常的帅，非常的嗨。没错，就像艾青说的啊， 这歌也太嗨了。 对，就是 他这歌真的是 他并不是他最嗨的歌，但是呢你只要他让这个人一唱歌啊，让这个史密斯山口大嘴一唱歌，这个他就是这样的， 这是他热爱的事情。 是、 啊、就是人有时候特别喜欢的事儿，大概你就会忘却时间，忘却那些其他的啊、很细节的东西，你只想投入进去啊， 是 完全不想顾及形象了啊，爱谁谁了。周末时光里呢，我在家里哈，就是也发了朋友圈，也发了这个微博，就是和水果在一起、 嗯、 这个季节的冬草莓还有橙子都非常的好吃啊。 对， 所以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白果盘啊，这是我真的是很热爱的一件事情。 其实摆完了以后它能增加你对这个 对 食用量 果子的这个对你的这种品尝的那种欲望哈。然后我这个水果上面有一个水果签，你看到了吗？ 啊，一个一个 全扎满。这个 水果签， 这个水果签特别可爱，这是我一个朋友去台湾回来，他就是旅行回来给我买的手信。这是什么呢？这上面全都是天气，就是这个小人儿，他希望今天是下雨天、晴天、 对对对， 阴天，有云彩的。 这个小女孩特别喜欢，就像我闺女也喜欢，她就怎么说呢？她就看不得别人就是就像我吧，像爸爸 随随便便把一个东西洗完一扔、 狼吞虎咽的那种，一抓俩仨往嘴里扔那种 粗糙。 是什么呢？我说男人吃水果不就这样吗？我这就是什么圣女果什么草莓，我一抓俩仨的往嘴里咔一搁。 哎，我们常说就是男生不太愿意吃水果，然后呢、其实本质的究其原因的话就是懒啊，因为你们不爱洗、不爱削皮啊， 削皮更别说了。 对，所以说你知道，如果制作好果盘的话放在你面前，你肯定吃，对吧？这信手拈来的啊， 对， 谁跟他有仇啊？对，橙子也给你扒好，草莓也给你洗好， 那是 岂有不吃之理啊？ 对， 所以就是在吃的过程中呢，就想啊把它摆得好玩一些啊。然后另外呢，就是也会现在有很多非常好玩的视频，他会教你做一些东西，我觉得那些更是高手。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说实话，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小熊啊，但是我当时这真的是我做的第一个，我没有浪费，就是只是第一次尝试嘛， 对， 然后就简简单单做的有点像胖兔子了啊，不是小熊的样子了。 你看着也挺有意思，但是那橘子皮橙子皮本来就是圆不溜丢的，所以你很难做成一个就是你想做成的小尖脸的小兔子，那基本不可能，你只能 做成 圆脸小熊。 人家本来是熊，这个耳朵啊应该做得再圆润一些，而且它本身呢就是它会把你前后啊两面的都应用起来，还打个小伞，太复杂了，所以我呢就简单的做了一下。因为我个人觉得平常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周末呢可以啊让自己的兴趣啊还有美味啊就是结合起来。 其实每次的那个吃完饭以后上的果盘，就是餐厅里面上的果盘，它并不一定，我仔细一尝，其实那水果并不一定 多好吃， 多好吃多甜多就上成品，但是它刻的雕的比较细致啊，他就把它这个变腐朽为神话了那种力量、 就是给你想吃的欲望。 结果其实那果子有点半蔫了，你也觉得也就吃了是吧，那种感觉。 我是夏天特别喜欢玩西瓜，就是做西瓜的各种造型啊，大家在在微博上也看到过，你所有看到的水果都是我做的， 就是挖出来 西瓜蛋糕啊，这很简单。 你把那籽儿给磕了呀， 那就不像西瓜了。 你把西瓜籽都 K 出来，你再把西瓜籽再摆一造型， 也是一招啊。 刻出那个，韩立平常刻这个西瓜籽跟西瓜皮，摆成另外一个东西， 都是我干的。觉得很有意思啊。 就 是生活里就是把照片拍美了，其实也是在培养你的审美。 是弄一根白萝卜还美，然后弄一堆黑芝麻，一粒一粒往那白萝卜里摁那黑芝麻。我问他干嘛呢？他说我做火龙果呢。 多有意思啊，这个人都他情绪爆棚啊。 不聊了啊。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丽，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了解，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挑选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说不出离开的。 这首歌是来自杨宗纬翻唱的《旅行的意义》。 对，这首歌呢，我作为今天结束的最后一首收工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莱恩·马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也许我要走了》，Maybe I'll go。哎，今天这个 没有挽留，不过。周一的晚上，这也很正常。 嗯， 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老罗的努力下，哈，罗老板着脸， 对，板着脸的努力下， 我们的小树长到了1.32米， 很棒，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依然喜欢男左女右，不管我们的状态如何，或者是我们的有时候的歌曲是否可你的心意哈， 是， 但你都在这夜里依然为我们保留一份记忆。 周一，谢谢你们。 好的，明天晚上10点继续男左女右， 晚 安。 Some kind words been expressed, or they'll get to you, I promise one day. But maybe that's too late for you to say. I knew it from the go, 'cause you know that's a miles away from the truth. And forget. Hey, what do you think of me now? Am I not like I once were? Still, if you don't know me, what's the story of this pen? I guess you're not a stranger, and I can tell you're not a friend. It might take a while, but I guess I'll manage waiting till then. Then, when you confront me with your thoughts. Get a bit hurt by what you do. I ask you to please think of what I've done to you. Please search inside and let me know if I've done something wrong. I guess I'll go far, hidden, never to be found. 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